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牛嘅重温环节。就因为我哋检讨过嘅第二季嘅资料太多，咁啊还相扣，所以我哋想重新制作一啲好快嘅重温环节，咁啊方便大家收听。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完第二季，想听翻之前嘅，唔需要听，我哋每一集一个几钟头，咁我会尽量尝试睇下用呢个好快速嘅方式去讲嘢。我哋系咯，咁啊帮大家去了解我哋之前嘅节目入面所讲过嘅历史故事。呢个系今集嘅第一次重温啦吓，嘅题目就系有神话时代，睇下人类为乜斗餐死。 中国人嘅神话时代，中国人嘅神话时代其实就有五位，就有呢个有巢、燧人、伏羲、女娲同埋神农。有巢教人起屋，燧人又教人生火，伏羲女娲建立徽章制毒，神农氏就是教人呢个医药同埋耕田。咁啊，当有齐呢五样嘢咧，先至出现啦司马迁先生所讲嘅《史记》嘅五纪第一，即系国家嘅雏形亦都开始。咁啊，到底西方神话系点样玩嘅咧？主要咧就由两条友仔所讲嘅。第一位咧就叫做 Homer 河马。咁啊，呢个河马并唔系一只河马嘅河马，亦都唔系呢个 Homer Simpson 嘅 Homer， 而系一位老先生啊，河马。咁啊，佢系公元前750年出生嘅希腊诗人，啲人话佢一个盲眼嘅诗人，当时诗歌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唱歌，周围喺酒馆唱歌嘅唱歌佬。咁但系咧，佢有另一个更加不得了嘅名言，佢就话嘅代号叫做西方文学之父，因为世界上现存西方最早嘅文学就由佢嘅诗歌两大作品开始。咁啊，佢主要咧，佢唱歌嗰个区域范围咧，就喺呢个土耳其爱琴海海岸啊之间一带行来行去唱歌，喺酒馆揾食。咁佢有两个首本名曲，第一个咧就叫《伊特利亚》，即系呢个叫《木马屠城记》啊。大家见到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咧，大家见到就系喺嗰个位。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读《木马屠城记》啱乜咧，可以去呢个 Netflix 有一个叫 Troy 吓 Fall of a City 呢个节目就有讲噶啦，咁啊，然之后第二个咧就系、是、佢第二首名曲咧就叫 Odyssey， 就系讲呢个 Troy 入边嘅死剩种 Odyssey， 咁啊流落呢个地中海十年之间啊所发生嘅故事，走来走去啊呢、这个地中海中部意大利一带嘅故事，咁呢两个咧就系佢嘅首本名曲啊，对西方后世尤其是希腊人嘅思想影响好大嘅。咁啊，而第二位老兄咧就叫做 Hesiod 吓，又系差唔多同 Odyssey 唔系同 Homer 同一样同期嘅。咁啊，佢根据佢自己所讲咧，佢老豆咧就原本系住喺呢一个土耳其一带嘅希腊殖民地吓，叫西面嘅地方，但系唔知点解咧就回流翻喺希腊嗰度住。咁啊，根据Hesiod 所讲咧。呢笪地方咧就根本有鬼地方啊！冬天就凉，夏天就热，根本就好似唔系人住咁。个土地又贫瘠，咁唔知点解搬翻去，可能惊人寻仇噶。咁啊，咁冇几耐咧，佢仲要同细佬争产啊，搞同心风暴，搞得好不愉快。咁啊，争产后屘失败嘅，激发佢写咗本书叫《时日与工作》去孖叉佢。咁啊，之后佢就走咗去呢个海岸啊。喺嗰度住嘅，咁啊喺嗰度落地生根，就生埋仔，咁啊曾经去参加嗰几场诗歌比赛获得冠军，咁讲嘅。佢亦都有两本大作，第一本咧就叫做《神谱》，《神谱》咧就主要就系讲呢个希腊神话啊嘅源流啊，三代源流。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叫宙斯嘅老豆吓 ，Cronos 就阉 Q 咗佢嘅阿爷啊 Uranus。咁以英文一个好典雅嚟讲呢，就係、是、一个面包已经被切断啦，断咗，咁就夺咗围，咁然之后佢又发咗癫，就话要食晒呢个宙斯嗰啲兄弟姊妹，咁所以受咁呢，於是宙斯就发起嬲上嚟呢，就去杀咗个老豆，劏开佢个肚落勾返佢啲兄弟姊妹出嚟夺位，然之后就係讲呢个神族之间嘅大战啦，你打我打你，咁最后就宙斯嗰族赢咗。就杀晒佢老豆嗰扎人，就于是就出咗所谓十二神子，现存我哋熟悉嘅希腊十二神子嘅故事，同埋佢哋能力嘅故事。咁第二本就叫《时日与工作》（Work and Days）。咁《Work and Days》咧就主要 主要咧就係講有兩則故事。第一個咧就係沙漠啦，第一個就係普羅某修斯偷火俾人類，咁啊結果俾宙斯知道咗咧，就對佢懲罰嚇。咁就話冇人救到佢啊！你知死你，同埋要懲罰呢個人類嘅。為咗懲罰呢個人類咧，就俾咗個盒，做咗個女人，一個好豬事嘅女人叫潘多拉。然之後俾咗個盒佢，叫佢千祈唔好打開啊！當佢打開嗰陣，咁咧就嗰啲悲慘嘅嘢出嚟啊！咩邪惡、疾病、飢餓去折磨人類喎。咁講咁呢個情況，即係等於黑當夏娃食禁果咁上下咁嘅嘢啦嚇。第二次故事就比較值得講嘅就係、是、當佢講嘅人類五個年代，第一個佢係黃金年代，第二個白銀、青銅、英雄同埋黑鐵。黃金年代就惡來伸手，飯來張口，基本上乜鬼嘢都唔，基本上就冇唔使，仲要與神同住就好開心嘅。白銀時代就阿宙斯突然間就叫人耕田，唔耕田冇得食，就於是就日做夜做，做到嘔。咁第三個青銅年代咧，就係大家發現咗銅器喺度互斬。咁第四個咧就係話斬人中間有幾個係特別叻嘅嚇，就專門為咗人類嘅幸福而去殺一啲怪獸啊、山豬啊、壞人啊咁樣。呢、這個就英雄時代。咁當英雄走埋之後咧，就剩翻嘅就叫黑鐵時代啦。咁講。咁如果我哋用而家眼光去睇咧，黃金年代就係漁獵年代，一餓就打一兩隻野兔嚟食，食完就又一餐就冇一餐，開開心心就過一日啊！咁第二個咧就叫白銀年代，就即係農耕年代。阿宙斯叫人耕田啊嘛，啊呢、這個就係農耕年代嘅開始。咁啊，當你農耕耕到咁上下，可能你發覺，如果嗰啲田地唔夠，於是就搶人哋嘅田地。咁啊，大家搶唯有斬啦。咁唯有斬咧，於是就進入咗青銅年代，即係開始有國家地位觀念嘅年代。咁啊，你嘅國家自然會有啲救國英雄。呢、這個英雄或者城邦嘅年代就係有將軍將嘅年代，而所謂黑鐵年代就係呢個作者所存在嘅年代啦。咁啊，但如果我哋用一個另一個角度，再由第三個層次去睇，就係話黃金年代呢個漁獵年代所結佢嗱，假設你一個漁獵年代咧，一個人即使係劏一隻牛，頂曬籠可以養到八户十户人，但係當你嘅人口不停咁增加嗰陣，你個糧食係需要時間去增長，係根本唔足夠你去支持，所以就人類就好偶然咁發明到農耕。當你一個人做農耕嗰陣，可以養到嘅人會係你漁獵嘅十倍八倍啊！咁譬如話我條村如果三十個人漁獵嚇、啊，我所要揾到嘅食物係有限嘅，但係由於我農耕而揾得多咗幾廿倍，而我多咗幾廿倍嘅糧食，我就係需要依個揾地方撞，於是咧就要做喺無意中，由於發現咗火依樣嘢，利用火依個器具就生咗陶，咁用陶瓷去裝。咁有啲人做得特別好嘅話，由於你嘅食物已經再冇後顧之憂，於是出現分工，於是有啲人就專門去做陶瓷啦。有啲人咧就可能咩都唔識嘅，淨係識得大隻嘅，咁滾你去耕田咯。咁於是個分工就係有啲人專職耕田去換取食物，有啲人就專職做陶瓷換取食物，有啲人專職捕魚去換取食物，另外有啲女人專做織布去換取食物。因此就出現咗貿易。咁但係有貿易呢個概念嗰陣、啊、你就必須要有數字。佢一定有個度量衡，於是由度量衡呢樣嘢就出現咗所謂概念，就係、是、數學嘅概念。再由數學嗱，但係你個數字之間可能有啲人呃稱啊、爭拗噶嘛，要揾人主持公道。於是主持公道嗰個人嗰、那個組織就叫做政府。咁但係你耕田就需要技術，要睇下天，睇你咩時候啊？你冬天過種你就死梗，所以你終於出現咗所謂天時呢個概念。咁你有天文之後咧，你需要地理啦。你要知道邊笪地種得田，邊笪地唔種得田，啲水流點過，啲風水啊點樣走？呢、這個咧就係所謂地理嚇、啊，即係好似埃及人咁嚇、啊，用數學去睇下呢笪田係你，嗰笪田係我嘅呢種分法。咁啊，然之後當你耕田嗰陣，你係需要用一個好嘅器具。於是由呢個好嘅器具就出現咗所謂紫金屬。再由嗱，咁啊，當你做有曬所有嘢具備嘅時候，你都要揾個地方住，你都要揾個地方辦公，有個地方去裝嘢噶嘛，所以又出現同埋你嘅水利，你都要需要噶嘛，所以出現咗工程。咁如果你有曬依啲所有嘅嘢嘅時候，你即係一個政府嘅文明由此開始。 所以人類嘅歷史其實不過係一個爭奪資源而發生，所有嘅鬥爭都為咗爭奪資源而發生，大家都係為揾食而打餐死。咁啊，我哋依一 我哋依一季最尾嘅，我哋会讲个波希战争，其实就系为咗争夺系希腊人同埋呢个波斯人争夺黑海嘅粮仓控制权而发生。而呢、这个罗马第时几百百几二百年之后啊，呢、这个罗马同加达基嘅战争就系为咗争夺西西里岛呢个粮仓控制权而战争。如果以中国嚟讲，佢哋嘅春秋战国。话就话系为咗大一统，其实就好多时候亦都系为咗攞田地，因为人口增加咗，大家互相嗰、个田地供应不足，唯有去争。所以留意一下嗰啲分封嘅地方叫做食邑，食邑就俾笪田你，你先有得食，系咁解。咁啊，如果现代嚟讲，我哋见到呢个所谓 Cold War 啊 ，Cold War 呢个咧就系、是、又系大家互相争夺呢个资源控制权啊。俄罗斯系拥有大量嘅天然资源，而美国同西方国家就系去争夺呢一个沙地阿拉伯嘅油田控制权。而譬如话1990几年代啊，或者阿小布殊年代所做嘅，其实都系不过为咗争夺呢个海湾战争，其实都系不过为咗争夺呢个中东油田嘅控制权而发生。咁如果话未来最重要嘅争夺就系会系 North Pole 啊，呢个北极圈嘅资源控制权啊，地球暖化、北极融冰，于是所有嘅国家都会去嗰度争。咁啊，如果由呢度嚟睇，我哋就知道我哋所讲嘅个历史嘅主题，未来嘅真相，其实就系唯有争食。咁好啦，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咁多，下一集我哋就会讲一个通缉犯嘅故事啊，由一个通缉犯睇下点解会搞到木马屠城咁大剂。多谢大家收听。